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了哈，在买车修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的确啊，这些问题是真切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那虽然说呢，谁都并不希望说自己呢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在车辆购买的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警惕心是不能够缺少的。除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和你讲的两起案件之外，还有怎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的前半部分，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徐星星法官跟大家来讲这方面的内容。买车修车的纠纷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将为您邀请到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个网友在网上购买的这个进口巧克力，结果呢因为条形码的信息打起了一个官司，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部分跟大家来说说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先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2016年12月2日，王先生从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斯柯达牌汽车，然后并且交纳了购车款，旧车置换残值。 他是以旧换新是吗？ 对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形式，并且也参与了这个销售公司的一些优惠活动。 哦，对，现在好像很多汽车 4S 店都有这种 以旧换新的，对，会有这样的活动， 这样的话会折抵一部分的购车款。 嗯，他认为他总计的消费的金额是191772元。 啊，这是怎么算的呢？这钱 就是包括购车款146772元， 嗯， 然后旧车置换残值35000元， 嗯， 补贴10000元。 补贴是什么呀？ 补贴就是它这个旧车置换残值应该是指之前的车辆剩下的那个残值， 对， 就是，对，然后补贴就是跟它相关的，就是优惠，也是一种优惠的方式， 嗯， 就是优惠10000块钱， 嗯， 然后他认为他是应该是总计这么多钱，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发票面值只根据购车款以及一些保险、购置税、车险，总共开具的是181498元，然后这中间就有10000多块钱的那个差额，他认为汽车销售公司是没有提供发票的。 哦， 对，他就认为这10000块钱如果是没有记入发票，应当就是按照汽车销售公司承诺的，就是补贴以现金的形式发还给他。 啊，什么意思？ 对，所以我们当时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就是也一直为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很苦恼，因为王先生他也是 可能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跟他沟通起来也比较困难。 嗯， 他的理解方式就是认为当时承诺了有10000块钱的旧车补贴。 哦， 就是根据之后的庭审是已经就是在这个交车款当中已经给他折抵了，就是他交纳的交车款是已经减去了这10000块钱，但是他认为这10000块钱就是没有在任何的票据或者是任何一个书面的东西当中体现、他认为就是应当给他的补贴就是应当以现金的形式再发还给他，他是这样理解的。 那就是说发票跟他实际支付的钱差10000多块钱，那么他就认为应该他实际掏了十，他认为他实际掏了19万多，发票是18万多， 对对， 那么差那10000多，你应该给我，应该按照发票的那个钱来算。 对，他是这样理解的。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不光是这个差额， 还有别的， 对，还有2000块钱的装饰费。王先生是认为根本就没有发生、就是没有对他的汽车进行过相应的装饰。然后还有283元的玻璃险，他认为是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就是私自就是给他上了然后让他交钱。对，他认为上述的款项都应当退还。 那么加一块儿，汽车销售公司就得退还12000多块钱。 对对，然后汽车销售公司是这样答辩的、他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是实交实开，交了多少钱我就给你开了多少钱的票。然后关于这个置换补贴是已经减在了我那个购车款里，就是那个购车款和开的发票已经是我减去了这一万块钱的补贴之后的东西。就反正他还是认为你交了多少钱我就给你开了多少钱的票。然后呢，这2000块钱的汽车装饰费也已经实际发生，不同意退还。但就是283块钱的玻璃险他确实是认可，就是自认就是当时没有跟王先生说，就直接让他就是交了这笔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就是同意退还这部分钱。就是其他的他都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到底这10000块钱的这个旧车的置换补贴，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自动扣除啊，还是怎么样啊，到底要不要退啊，这10000块钱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后来咱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是怎么来确定的呀？就是听来听去听得有点糊涂啊，到底这钱哪儿去了？ 对，所以就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就是这10000块钱的旧车置换补贴是否已经在车款中予以扣除。然后呢，原告是否有权要求将上述补贴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然后通过就是庭审当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王先生也是提交了就是相应的交款证明，比如说他那个刷 POS 机的各种清单，然后被告也是提供了各种就是员工的试算单。因为他就是每一笔交易员工在跟客户进行就是交涉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笔一笔的计算，然后他当时就是试算单显示的过程是就是这笔费用确实已经在就是购车款当中予以扣除。就是王先生交纳购车款之后的那个费用就是已经扣除了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这补贴其实已经是给他扣除了。 那实际上如果没扣除的话，王先生也得交20万块钱多。我这么理解没错哈。 对，没错、是已经就是给扣除了。然后确实是王先生交了多少钱的购车款、购置税以及车险发票之类的。汽车销售公司也已经就是实交实开了相应的发票。并没有就是违反发票的相应规定。然后呢，王先生说没有实际发生的装饰费，但是他也没有就是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就是汽车销售公司没有装饰他的汽车。但是这个玻璃险呢，因为被告也已经自认确实没有经过王先生的同意，这项诉讼请求法院也是支持了的。 那到底最后支持了哪几项啊？ 就是判决被告公司退还玻璃险283块钱，这项是支持的。关于旧车置换补贴以及2000块钱装饰费这一块 法院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哦，就是主要的大头其实并没有支持。哎，那2000块钱的汽车装饰，它到底装没装啊？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个原告就是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他只是提供了一些静态的照片。但是就是从照片当中我们也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这个汽车到底是有没有就是装饰，这方面可能跟原告他的举证能力也有关。 对啊，比如说你提供照片是装修以后的，那您也没有对比啊。 对，就是无法判断的出来到底是有没有经过装饰。 那那10000块钱的确是按照 4S店有举证了是吧，1万块钱的确是从这个王先生的购车款当中已经扣了。 对，当时就是他员工的试算清单是这样写的，就是购车款原价是多少，旧车置换残值之后的费用是多少，旧车置换补贴又是多少，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减去了之后最后得到的交纳购车款的费用，这个跟王先生实际交纳的车款也是对应的上的。 那最后王先生获得的就是多交那个玻璃险给补了280多块钱。 对对，所以说这三起案件多是以就是消费者或者是就是购车的这个消费者他败诉为结果。就是这其中跟他的举证能力有很大关系，然后也跟他在消费的时候就是对一些相应的制度呀还有一些明细就是并不清楚。比如说这起案件就是当时员工或者说汽车销售公司已经明确的给他计算了这相应的就是原车价是多少，然后有哪些优惠补贴都已经给他列了具体的清单。但是他其实对这些明细并不是很清楚，就是可以说他在买车或者修车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是比较糊涂。然后导致日后发生纠纷也比较耗时耗力。 而且我觉得作为汽车销售企业，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算的也要给购车人给讲清楚了。 对， 是吧？ 对对。 包括比如说我修车的时候，我到修车或者给车做保养的时候，我到底哪笔钱收了，怎么收的，为什么要收，是多少，你的车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也要一一的详细的来说明。 对，这个我们也是打算就是在之后给一些就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销售公司发送司法建议。建议他们的比如说修车的合同或者是买卖的合同应该就是更加详细，对其中的一些涉及消费者重大权益的条款应当特别详细，并且在当时就应当明确告知给予消费者提醒。 对， 而不应当就是简单的几条。我们也是打算就是发送相关的司法建议来就是规范商家的制度。 没错没错。 然后在此也是想给消费者提醒，就是不管在买车修车的时候应当注意相关的维修或者是买卖清单，确定每一项的项目跟我的那个合同或者是维修清单是否相符合。然后在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疑问也应当及时的询问并且咨询，就不应当等到真正的发生纠纷的时候就是再注意到这些细节。然后对一些比如说一些4S 店或者是商家一些乱收就是乱立名目的费用啊，也应当是就是有一个谨慎的态度。比如说现在很多销售店都会有一些什么金融服务费或者是上牌费的一些名目的费用的收取。然后这些费用其实并没有就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然后消费者也应当提前比较谨慎，对一些就是并没有就是合理性或者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费用也应当及时的予以拒绝。不要认为这些费用好像对自己买车有什么便利，便就是交了这笔费用然后日后发生纠纷。因为比如说你在银行贷款买车，银行它是不收取任何的金融服务费的。 是的，对 对, 对， 这只是销售商可能在其中以什么劳务费呀、或者是跑腿费这样的一种名目收取的。就是消费者该拒绝的时候还是应当拒绝。以免给自己增加就是不必要的麻烦费用的收取。 包括比如说有时候 4S 店会说什么上牌的费用哈。 对对。 比如说有些消费者可能觉得我新买了一辆车，但是我自己去跑手续上牌比较麻烦。 对对对。 4S 店我可以帮你弄。 你交钱就可以了，上牌费服务费是多少哈、啊、这些费用呢大家也要自己琢磨琢磨。 对对，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然后来合理的就是斟酌应不应当交这笔费用。 是的，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徐星星法官跟大家说了我们在买车修车的时候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今后啊不管是修车买车保养车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啊，对于相关的一些钱到底应该怎么收，收了多少啊等等等等等吧，要更多的注意。还有就是说刚才徐法官所讲到的一些 4S 店所存在的问题哈，包括可能有了 4S 店可能规章制度是完善的但是执行的不到位，哎，这也不行。 是比如说可能有业务员有私自的承诺或者是就是下面自己进行操作的这种情况。 嗯，对，就像咱们第一期案件里面所说的，说本来 4S 店它可能规章制度很完善但是你不那么执行啊，你怎么能够不交钱就把车给开走呢，你钥匙哪来的呀，啊，这都是一些存在的漏洞。 对，这方面我们也是想及时的发送司法建议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上地法庭的徐英晴法官，谢谢徐法官。 好嘞，感谢各位听众。 好，徐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十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那腿上的手腕上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涉及到买车修车的纠纷我们就说到这里，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网上购买进口巧克力而引发的一起消费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梁瑞诗法官。梁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案件的原告呢是王先生，在2017年3月12号王先生呢在天猫商城的某旗舰店购买了一款进口的巧克力，一共花了920块钱。 哦，那看来这巧克力挺好的。 挺好的，十盒920块钱，是比利时产的。此后呢这个王先生呢就看到了这个商品的条形码下面有一串的数字，他根据这个数字， 条形码下面都有数字啊。 啊，是， 对啊， 他呢根据这个数字查询到了一个境外的生产企业，名字呢叫 GS1 比利时和卢森堡，有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啊他又把这个企业的名字去进行搜一下，他有没有进行境外生产企业的登记。结果发觉呢并没有进行这个企业注册。王先生呢就觉得说境外企业没有注册，估计这个食品也没有经过这个入境的检验检疫，没有海关的合法报关手续，而且呢认为也没有这个中文标签备案，是违反食品安全法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就把这个天猫公司还有这个旗舰店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货退款和10倍赔偿的。 王先生真的不是职业打假人吗？我觉得一般咱们的消费者网友在网上买东西买食品的时候很少会去注意条形码下那些数字，而且会如此的细致的经过这么多步骤的查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职业打假人的话去这样做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现在就是说呢因为在庭审的过程中王先生也没有承认自己是职业打假人，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职业打假人可能就是一种猜测。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作为被告方来讲他们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哈，这是有可能的。 确实这个被告方在答辩中也提到了他们认为这个王先生是职业打假人，但是呢有另外 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最高院呢在2017年出台了一个文件，里面呢有说到现在呢就是不提倡这种以打假的方式知假买假牟利的这么一种行为，但是呢在食品和药品这两个领域是除外的，所以呢即便这个王先生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那他这个在食品就这个巧克力地方如果发现违反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话，知假买假这个法院也还是要受理和这个对他进行这个审查的。 的确是因为食品和药品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职业打假人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哈。好，那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案子哈。那王先生现在是把天猫商城和这个旗舰店都给起诉了啊，要求他们是十倍赔偿是吧？ 是的， 十倍赔偿。哦，那他这个案子十倍的话，得将近 9200， 将近10000块钱。啊，那被告方怎么答辩的呢？ 旗舰店呢已经来到厅答辩之后呢，他说啊，这个他们出售的这个巧克力都是经过正规的合法手续进口，而且呢是得到相关手续之后在中国销售，所以呢是拒绝对他进行退货退款和赔偿，并且呢这个旗舰店也提供了相关的手续。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啊，就是王先生查询的那个条形码那个企业 GS1 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个旗舰店答辩说呢，这是一个编码识别系统协会，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简称，它其实并不是这个产品的生产厂家。 就是说我们大家平时在买很多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条形码是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注意到条形码下面其实是有一排数字的，但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一排数字到底是什么。那按照这个企业的答辩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企业的一个代码是吗？ 这应该是一个全球统一的一个编码协会，就是专门做条形码的。本案所涉及的这一个就是巧克力呢，它有一个比利时的生产商，然后是这个巧克力吉利年 NV 公司，那么这个生产商是做过出口商备案的，另外呢同时被告呢还提供了一个他的这个授权，就是这个吉利年巧克力在中国的这个代理商，同时还提供了相应的报关单啊，入境检验检疫证明、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代理授权合同等等。他认为这个旗舰店认为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他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审查责任、所以呢不应该承担这种赔偿责任。 那旗舰店这些证据都在法庭里出示了。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诉讼过程非常的长、然后呢他也一项一项的就是出示了上述的证据。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呢能够看见，就是他这些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都能够清楚的载明某一批次的货物里面包含了就是这个本案王先生所购买的这一批的这个巧克力、包括数量啊还有这个进口的日期都能看得见、 哦，那真的很清楚 啊。是的， 是吧，就是他买的这一批巧克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都能够看得出来是吗？ 是的，都能对得上。 哦，那还不错。那作为天猫商城呢，他们又是怎么答辩的呢？ 天猫商城认为呢，王先生的起诉呢不符合这个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的网络平台应该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网络平台在这里面，首先呢，它并不存在说明知道销售者利用平台销售这种假冒伪劣商品而允许他继续销售的这种故意。同时呢，这个网络平台也不存在说在王先生起诉之后不能提供消费者不能说明这个产品来源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天猫公司认为他们在本案中是没有责任的。 这是两个被告的答辩。您刚才还提到了其中的一个被告所举出的很详实的相关的证据的情况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这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就是这一个巧克力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个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王先生认为他这个进口的手续是不完备的，以及呢他这个生产的企业没有进行这个境外生产商的备案，主要是这两点。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到底王先生的请求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个法院经过这个庭审的质证和审查呢，就发现 王先生所称的这个 GS1 比利时和卢森堡确实是一个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的这么一个简称、 哦、 而本案呢这个巧克力的生产商是巧克力吉利年 NV 公司、 嗯、 这个公司呢已经进行了境外出口商的备案、 嗯、 而且呢也能够在有关部门的这个网站上查询到他的备案号、 嗯、 所以他备案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像这样的国际的大企业，他生产巧克力需要出口给全世界各地， 嗯， 所以这些手续他应该是都能够做到的。 嗯，至少在本案中他是这个企业是备案了。 对对对对对，嗯，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旗舰店这边提交的一些产品的包括销售合同、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 嗯、 生产的一些证明，还有就是各种文件都很清楚的载明了这个货物的生产、进口、检验检疫的数量、日期，所以呢这个进口手续也是完备的。因此呢最后法院认为这个王先生主张的这个是一个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主张是证据不足的，最后法院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嗯、驳回之后王先生什么意见呢？他上诉了吗？ 王先生他上诉了，然后二审也维持了我们的这个、 嗯、 这个判决。 应该说王先生是一个比较细心的消费者哈、啊、反正从我自己来讲，我是不会去专门就条形码下面的数字还会去查一下。王先生这种细心的这样一种行为，的确呢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我们在这种买这些食品的时候消除了很多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虽说王先生败诉了，但是也能够让我们明白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使我们这个从网上买到的东西更放心更安全啊，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非常执着的消费者的存在，才督促这么多的商家在各项服务上更加的完备啊。好、 嗯、 我们也希望商家们在出售一些食品也好啊，药品也好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相关的规定啊，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车辆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车辆的一些风险。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